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时光慢慢的流逝，昼夜地扇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生命的钟摆很沉重的在那里移动。清晨，父母睡着，克里斯朵夫卧在小床上，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真是其味无穷的娱乐。一会儿他高声笑了，那是令人开怀的儿童的憨笑。母亲探出身来问：哎，笑什么呀小疯子？于是他笑得更厉害了，也许是因为有人听见他笑而强笑。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放在嘴上，叫他别吵醒了爸爸，而妈妈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他们俩窃窃私语。父亲突然气冲冲地嘟哝了一声，把他们吓了一跳。母亲赶紧转过背去，好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假装睡着。克里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一会儿，小小的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屋顶上的定风针吱呀吱呀的在那里打转，水斗在那里滴滴答答，早倒的钟声响了，吹着东风的时候，还有对岸村落里的钟声遥遥呼应。成群的麻雀蹲在满绕常春藤的墙上鼓噪，像一群玩耍的孩子，其中必有两三个声音，而且老是那两三个吵得比其余的更厉害。一只鸽子在烟囱顶上咕咕地叫着，孩子听着这种声音出神了，轻轻地哼着唱着，不知不觉哼得高了一些，更高了一些，终于直着嗓子大叫，惹得父亲气了起来：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等着吧，让我来拧你的耳朵。于是克里斯朵夫又躲在被窝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吓坏了，受了委屈，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不禁忍不住要笑出来。他在被窝底下学着驴鸣，这一下可挨了打，他蹦出全身的眼泪来哭。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不过是想笑想动，可是不准动， 他们怎么能老是睡觉呢？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忍不住了，他听到街上好像有只猫，有条狗，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从床上溜了下来，光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在地砖上走了过去，想下楼去瞧一下。可是房门关着，他爬上椅子开门，连人带椅地滚了下来，跌得很痛，哇的一声叫了起来，结果还是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的。克里斯朵夫跟着祖父在教堂里，他闷得慌，他很不自在，人家不准他动，那些人一起念念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又一起静默了。他们都摆出一副又庄严又沉闷的脸，这可不是他们平时的脸啊。克里斯朵夫望着他们，不免有些心虚胆怯。邻居的老列娜坐在他的旁边，装着凶恶的神气。有时克里斯朵夫连祖父也认不得了，他有点怕，后来也惯了，使用种种方法来解闷儿。他摇摆身子，仰着脖子看天花板，做鬼脸，扯祖父的衣角，研究椅子上的坐垫，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他听着鸟叫，他打哈欠，差不多把下巴壳都打掉了。忽然有阵瀑布似的声音，管风琴响了，一个寒颤沿着克里斯朵夫的脊梁直流下去。他转过身子，下巴搁在椅背上，变得很安静了。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声音，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发光，漩涡似的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可是听了多舒服。克里斯朵夫仿佛不是在一个沉闷的旧屋子里坐在一钟点以来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了。他悬在半空中，像只鸟，长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冲塞着穹隆，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他一起奋发，振翅翱翔，飘到东，飘到西，只要听其自然就行，自由了，快乐了，到处是阳光。他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祖父对克里斯朵夫很不高兴，因为他望弥撒的时候太不安分。祖父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克里斯朵夫一块儿去，孩子拉着老人的手在旁边急急忙忙地搬着小步。他们走着乡下的路，穿过除松的田，闻到又香又浓的味道。蟋蟀叫着，很大的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地望着他们，他们一走近就笨重地飞走了。祖父咳了几声，克里斯朵夫很明白这个意思，老人极想讲故事，但要孩子向他请求。克里斯朵夫立刻凑上去，他们俩很投机，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他喜欢讲自己从前的事，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那时他变得慷慨激昂，发抖的声音表示他像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了。克里斯朵夫听得高兴极了，不幸逢到他要开口总是找不到字儿。那是他惯有的苦闷，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话就说不上来，但事过即忘，所以他永远不会灰心。 他驾着古罗马执政雷古鲁斯，公元前的日耳曼族首领阿姆努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吕佐夫的轻骑兵诗人科尔纳和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他眉飞色舞，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他说出许多历史的名词，声调是那么庄严，简直没法了解。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他停下来，装作要避过气去，大声地擤着鼻涕。孩子急得嘎着嗓子喊：“后来呢，祖父？”那个时候，老人快活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克里斯朵夫不大得劲儿的时候，就是父亲讲到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都是关于道德的教训，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勿恶。可是在克里斯朵夫说来，意义并没有这样清楚。祖父不怕年轻小子的批评，照例大张其词，颠来倒去地说着同样的话，句子也不说完全，或者是说话之间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就信口胡诌来填补思想的空隙。他还用手势加强说话的力量，而手势的意义往往和内容相反。孩子毕恭毕敬地听着，认为祖父很会讲话，只是沉闷了一点。关于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的离奇传说，他们俩都是喜欢常常提到的。祖父曾经认识拿破仑，差点和他交战，但是他是赏识敌人的伟大的。他说过几十遍，他肯牺牲一条手臂，要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生活在莱茵河的这一边。可是天为人意，拿破仑毕竟是法国人，于是祖父只得佩服他，和他鏖战，就是说差点和拿破仑交锋。当时拿破仑离开祖父的阵地只有40多里，祖父他们是被派去迎击的，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子慌乱，往树林里乱窜，大家一边逃一边喊：“我们上当啦！”据祖父说，他突然想收拾残兵，突然扑在他们的面前，威吓着哭着，但是他们像潮水一般把他簇拥着走。等到明天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克里斯朵夫可急于要祖父接着讲大英雄的战功，他想着那些在世界上追奔逐北的奇迹出了神。他仿佛眼见拿破仑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喊着爱戴他的口号，只要拿破仑举手一挥，他们便旋风似的向前追击，而敌人是永远望风而逃的。这简直是一篇神话。祖父又锦上添花地加了一些，使故事格外生色。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也差不多征服了他最讨厌的英国。克拉福特老人在热烈的叙述中，对大英雄有时不免愤愤地骂几句，原来他是激起了爱国心，而他的爱国热诚也许在拿破仑败北的时节比这耶拿一役普鲁士大败的时节更高昂。他把话打断了，对着莱茵河挥舞老拳，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找些高贵的字来骂。他绝不有失身份地说下流话，他把拿破仑叫做坏蛋、野兽、没有道德的人。如果祖父这种话是想培养儿童的正义感，那么得承认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幼稚的逻辑很容易以为，如果这样的大人物没有道德，可见道德并不怎么了不起。 第一，还是做个大人物要紧。可是老人万万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念头。有时在大路上遇到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人，他是认识祖父的，他们便上车，坐在他的旁边，马奔得飞快，克里斯朵夫快乐地直笑。要是遇到别的走路的人，祖父就装出一副严肃的、若无其事的神气，好像是坐惯了车子。但是他的心里焦得不得了。祖父和赶车的人谈着话，不理会孩子。克里斯朵夫蹲在他们两个人的膝盖中间，被他们的大腿夹坏了，只坐着那么一点的位置，往往是完全没有坐到。但他已经快活之极，大声地说着话，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回答。他瞧着马耳朵的摆动，嘿，那些耳朵才古怪呢，他们一会儿甩到左边，一会儿甩到右边，一下子向前，一下子又掉在了侧面，一下子又往后倒。他们四面八方都会动，而且动得那么滑稽，使克里斯朵夫忍不住要大笑。他拧着祖父要他注意，但祖父没有这种兴致，把克里斯朵夫推开，叫他别闹。克里斯朵夫细细地想了想，原来一个人长大以后对什么都不以为奇了，那时候他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作声了，车声隆隆，使他昏昏欲睡。马铃舞动，叮当叮叮，音乐在空中缭绕，老师在银铃四周打转，像一群蜜蜂似的。他按着车轮的节拍，很轻快地在那里飘荡，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一支又一支的，总是唱不完。克里斯朵夫觉得妙极了，中间有一支尤其美，他真想引起祖父的注意，便高声唱起来。可是他们没有留意，他便提高一个调门再唱，接着又来了一次，简直是大叫了。于是老约翰·米歇尔生气了：“喂，住嘴！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闹晕了。”这一下克里斯朵夫可泄了气，满脸通红，直红到鼻尖，抱着一肚子的委屈不作声了。他痛恨这两个老糊涂，对他那种上感苍天的歌曲都不懂的高妙，他觉得他们俩很丑，留着八天不刮的胡子，身上有股好难闻的气味。他望着马的侧影聊以自慰，这又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黑黑的牲口侧躺着在路旁飞奔。傍晚回家，他把一部分的草地遮掉了，遇到一个草垛，影子的头就会爬过去，然后又回到老地方。口环变得很大，像个破皮球，耳朵又大又尖，好比一堆蜡烛。难道这真的是影子吗？还是另外一种活的东西？克里斯朵夫真不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他，他绝不想跟在他们后面跑，像有时追着祖父的影子，立在他的头上踩几脚那样。斜阳中的树影也是动人深思的对象，简直是横在路上的栅栏，像一些阴沉的丑恶的幽灵在那里说着：“别再往前走了。”喳喳的车轴声和嘚嘚的马蹄声也跟着反复地说：“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 祖父跟赶车的拉拉扯扯的老是谈不完。他们常常提高嗓子，尤其是讲起当地的政治或是妨害公益的事情的时候，孩子打断了他们的幻想，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俩是生气了，怕是要弄到拔拳相向的地步。其实他们正是为了抵抗同仇而谈得挺投机的。往往他们没有什么怨恨，也没有什么激动的情感，只是谈着无关痛痒的事情大嚷大叫。因为能够叫嚷就是平民的一种乐趣。但克里斯朵夫不懂他们的谈话，只觉得他们粗声大气的，五官口鼻都扭作一团，不免心里着急，心想到、啊、他们的身气多凶啊，一定的，他们互相恨得要死。瞧瞧瞧那双咕噜咕噜转着的眼睛，嘴巴张得好大，他气得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天哪，他要杀死祖父了。车子停下来，乡下人喊道：哎，你们到了。两个死冤家握了握手，祖父先下来，乡下人把孩子递给了他，加上一边，车子去远了。祖孙俩已经在莱茵河旁深陷的路口上，太阳往田里沉了下去，弯弯曲曲的小路差不多和水面一样平，又密又软的草稀稀嗦嗦地在脚下倒去，榛树浮在水面上，一半已经淹在水里，一群小苍蝇在那里打转，一条小船悄悄地驶过，让平静的河流推送着，涟波顺着柳枝叽叽作响，暮霭苍茫，空气凉爽，河水闪着银灰色的光。回到家里，听见蟋蟀在叫，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象，好似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头缭绕。至于翌日的征尘，虽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爱人倩影，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绝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天把小嘴贴在窗上虚满了水汽所看到的园林的一角。这小生命中间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欢乐与骄傲，多么充沛的元气，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飞舞回旋，叫他喘不过气来。他像一条小壁虎，日夜在火焰中跳舞，一股永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一场狂乱的梦，一道飞涌的泉水，一个无穷的希望，一片笑声，一阙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随时躲过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游泳。他多幸福，天生他是幸福的，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幸福，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可是人生很快会教会他屈服的。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拉夫托加的祖籍是安特卫普。老约翰·米歇尔少年时脾气暴躁，喜欢打架，某次闹了乱子，逃出本乡。大约在50年前，他栖身到这个亲王驻节的小城里。红的屋顶，尖的屋脊，浓荫茂密的花园，鳞次栉比地散布在一个柔和的山岗下，倒映在灰绿的莱茵河里。他是出色的音乐家，在这个每个人都是音乐家的地方马上被人赏识了。40岁后，他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萨德罗斯，在当地生了根。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克拉拉是个温静的德国女子，生平只喜欢烹饪跟音乐。她对于丈夫的崇拜，只有她对父亲的敬爱可以相比。约翰·米歇尔也非常佩服妻子，他们和和睦睦地过了15年，生了4个孩子。随后克拉拉死了，约翰·米歇尔大哭了几场之后，过了5个月，又娶了奥地利苏兹，一个20岁的姑娘，腮帮通红，非常健壮，老带着笑容。奥地利的长处正好和克拉拉一样多，而约翰·米歇尔也正好一样的爱她。结婚了8年之后，他也死了。但已经生了7个孩子，统共11个儿女，只有1个活着。虽然约翰·米歇尔很疼爱孩子，但那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改变他的快乐脾气。最残酷的打击是3年以前的奥地利的死，他那个年纪已经不容易重建人生、再造家庭了。可是悲痛了一晌，老约翰·米歇尔又定下心来，任何灾难都不能使他失掉精神上的平衡。他是富于感情的人，但他最特殊的一点是健康。他天生的不喜欢愁闷，需要特兰德式的狂欢，儿童般的嗤笑。不论有何悲伤的事，他绝不少喝一杯，少喝一口。音乐更是从来不放弃的。在他的指挥之下，亲王的乐队在莱茵河地区颇有些小名气，而约翰·米歇尔运动家般的体格与容易动怒的脾气也是狭而皆知。他总不能克制自己，虽然他已尽量的克制，因为这个性子暴烈的人实际上是胆小的，生怕毁坏名誉。他喜欢讲规矩，怕人批评。然而他受着血统支配， 杀性起初会突然之间暴躁起来，不但在乐队练习的时候，就在音乐会中，有时也会当了亲王的面愤愤地摔他的指挥棍，发疯般的乱跳，狂叫怒吼，把一个乐师臭骂一顿。亲王看着好玩，被骂的音乐家可不免心中怀恨。约翰·米歇尔事后觉得羞愧，便表示过分的礼貌想叫人忘记，但一有机会他又马上发作了。年纪越大，极端易怒的脾气也越厉害，终于使他的地位不容易维持。他自己也觉得，有一天他大发脾气之后，乐队几乎罢工，他便提出辞呈，心里却希望以多年服务的资格，人家不让他走会挽留他。可是并不，既然很高傲又不愿意转弯，他只得伤心地走了，认为人家无情无义。从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消磨日子，七十多岁的人还很健壮，他照旧工作，从早到晚在城里跑来跑去，不是教课就是聊天，高谈阔论，什么都要过问。他心思巧妙，想出种种方法来消遣，修理乐器，做许多改良的试验，有时也实现一部分。他也作曲，拼命想作曲。从前他写过一部《弥撒祭乐》，那是他常常提到而为家庭增光的。他当时花了不少心血，差一点中风，他叫自己相信那是一部杰作，但明明知道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多么的空虚，他不敢再看原稿，因为每看一次总发现一些自以为独创的乐句其实是别个作家的片段，由他费了好大的劲儿硬凑起来的，这是他极大的痛苦。有时他有些思想觉得很美，便战战兢兢地奔向书桌，心想这一回灵感总给他抓住了吧，但手里才拿起了笔，头脑已经空虚了，声音没有了。他竭力想把失踪的乐师给追回来，结果只听到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等等的知名的调子。可怜的老人，在无论哪方面他都不能完全表露他的本面目，胸中藏着多少美丽而元气充沛的种子，可是没法长成。对于艺术的尊严，对于生命的价值，有着深刻动人的信仰，但表现的方式往往是夸张而可笑的。多么高傲，但在现实生活中老是佩服上级的人，甚至还带点奴性。多么想独往独来，结果却是唯命是从，自命为强者，实际上可凡事迷信，既向往于英雄的精神，也拿得出真正的勇气，而为人却是那么胆小懦怯。那是一个只发展了一半的性格。于是约翰·米歇尔把野心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曼西沃最初也表现得很有希望。他从小极有音乐天才，学的时候非常容易，提琴的演技很早就成熟了，大家在音乐会中捧他，把他当作偶像。他钢琴也弹得很不错，还能玩别的乐器，他能说会道，身体长得很好，虽然笨重了一些，可的确是德国人认为古典美的那种典型，没有表情的宽广的额角，粗线条的五官生得很端正，留着卷曲的胡子，仿佛是莱茵河畔的一尊朱庇特。老约翰·米歇尔对儿子的名声很得意，看到演奏家的卖弄技巧简直出神了，老人自己就从来不能好好的弄一件乐器。要是曼西沃表现思想是毫不困难的， 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甚至不愿思想。他正如一个庸碌的喜剧演员，只知道卖弄抑扬顿挫的声音，而不问声音表现的内容，只知道又焦急又虚荣地留神他的声音对观众的效果。最奇怪的是，他虽然像约翰·米歇尔一样老是讲究当众的态度，虽然小心翼翼地尊重社会的成规，但始终有些跌跌撞撞的、出其不意的、糊里糊涂的表现，使人家看了都说克拉福特家里的人总是带些疯癫。最初那还没有什么害处，似乎这种古怪的劲儿正是大家说的他有天才的证据，因为在明理的人看来，一个普通的艺术家绝不会有这种现象。然而不久，大家看出了他的癫狂的性质，主要的来源是杯中物。尼采说，酒神是音乐的上帝，曼西沃不知不觉的也是这么想。不幸，他的上帝是无情的，他非但不把他所缺少的思想赐给他，反而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也拿走了。攀了那门，大众认为荒唐，所以他也认为荒唐的亲事以后，他愈来愈没有节制了。他不再用功，深信自己的技巧已高人一等，结果把那点高人一等的本领很快就丢了，别的演奏家接踵而至，给观众捧了出来。他看了非常痛心，但他并不奋起力追，反倒更加灰心，和一会酒友把敌手毁谤一顿算是报复。他凭着那种荒谬的骄傲，满以为能够继承父亲做乐队的指挥，结果是任命了别人。他以为受了迫害，便装出怀才不遇的神气。老克拉福托的声望使他在乐队还能保住提琴师的职位，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全部丢了。这个打击固然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尤其影响到他的财源。几年以来，因为时运不济，家庭的收入已经减少了许多，经过了真正富足的日子，窘境来了，而且一天一天的加剧。曼西沃只是不理会，他在装饰与享受方面并不因此少花一文。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办好的人，这也许更糟。他生性懦弱，没有一点气魄，没有毅力，还自以为是慈父孝子贤夫善人，或许他真是慈父孝子等等。如果要做到这些，只要有种婆婆妈妈的好心，只要像动物似的爱家人，像爱自己一部分的肉体一样。而且他也不能说是十分自私，他的个性还够不上这种资格。他是哪一种人呢？简直什么都不是。这种什么都不是的人，真是人生中可怕的东西，好像一块挂在空中的没有生命的肉，他们要往下掉，非掉下不可，而掉下来的时候把周围的一切都拉下来了。小克里斯朵夫开始懂得周围的事，正是家境最难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不是独子了，曼西沃给妻子每年生一个孩子，完全不管将来的结局。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其余两个正好是3岁和4岁。曼西沃从来不照顾他们，路易莎要出门就得把两个小的交给克里斯多夫，他现在已经6岁了。 路易莎从来不错过挣钱的机会，遇到特殊情况照旧出去当厨娘。人家结婚或是小孩受洗的时候，她帮着做酒席。曼西沃假装不知道，因为这有伤他的自尊心，但瞒着他去做，他也并不生气。小克里斯朵夫对于人生的艰苦还一无所知，他除了父母的意志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约束。而父母的约束也并不怎么严，他们是差不多让他自生自发的。他只希望长大成人，可以为所欲为。一个人一步一趋所能碰到的钉子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尤其想不到连父母也不能完全自主。他第一次看到人有智人与智愚人的分别，而他家里的人并非属于前一类的那天，他整个的身心都反抗起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的受难。那天父母替他穿了件最干净的衣服，那是人家布施的旧衣服，由路易莎很巧妙很耐性地改了过的。依着路易莎的吩咐，克里斯朵夫到路易莎工作的人家去接他。他一想到自己要进去，不免有些胆小。一个当差的在门洞下闲逛，拦住了孩子，用长辈的口气问他来意。克里斯朵夫红着脸，照母亲吩咐的话，嘟囔地说要找克拉夫托太太。嗯？克拉夫托太太？找他干嘛？克拉夫托太太？当差很俏皮地把太太两个字念得特别重。她是你母亲吗？啊，路易莎在厨房里，你从那边进去，厨房在走廊的尽头。克里斯朵夫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脸越来越红。听见人家叫出母亲的小名，觉得很难为情。他窘极了，恨不得马上逃到可爱的河边，去躲在树底下他平常自言自语编故事的地方。一到厨房，他又被别的仆人包围，他们叫叫嚷嚷地招呼他。在里面靠近炉灶的地方，母亲对他笑着，又温柔又有些不好意思。克里斯朵夫跑过去扑在母亲的腿中间，母亲带着一条白围裙，手里拿着一只大木勺。他抬起克里斯朵夫的下巴，让大家看到他的脸，叫他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去握手请安。这一下克里斯朵夫更加慌了，他不愿意那么做，扭转身子朝着墙壁，把手蒙着眼睛。可是慢慢的，他的胆子大了些，在手指缝里露出一只亮晶晶笑眯眯的眼睛，给人家一瞧又立刻躲了起来。他偷偷地打量屋子里的人，母亲那种大事在身的忙碌的神气他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每只锅里尝尝味道，发表意见，用肯定的口气说明烹调的诀窍。原来在那个人家里当差的厨娘恭而敬之地听着。屋子里非常的漂亮，摆着耀眼的铜器，母亲在这等地方受人佩服，当那种角色，孩子看了心里很骄傲。大家的谈话突然停止，厨房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太太，拖着硬绷绷的衣服悉索作响，不大放心地对四周看了看。他年纪已经不轻，可还穿着件袖子宽大的浅色衣衫，他手里提着衣摆，怕碰着什么东西。可是他 仍旧走到灶前来看看菜，甚至还尝了尝味道。当他微微举起手臂的时候，袖子一滑，把肘子部分的胳膊都露了出来。克里斯多夫认为怪难看的，非常不雅。那位太太对鲁伊莎说话的口气是多么的刺耳，多么的威严，而鲁伊莎回答他又多么的恭敬。克里斯多夫看着愣住了，他躲在屋角里想不给人家发现，可是没有用。太太查问这个男孩子的来历，鲁伊莎赶快过来拉他，要他去见太太，抓住他的小手，不让他再把脸蒙起来。克里斯多夫虽然想挣扎逃跑，可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不能抵抗了。太太望着孩子吓昏了的脸，先是很和气地对他笑了笑，但马上又拿出长辈的神气查问他的品行、宗教的功课等等。他只是一言不答。他也查看衣服怎么样，路易莎说好极了，好极了，随手整了整他的上衣。克里斯多夫觉得身上一紧，几乎要叫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要向那位太太道谢。太太拉着克里斯多夫的手，说要带他到他的孩子那边去。克里斯多夫求救似的望着母亲，可是母亲对女主人那种巴结的神气使克里斯多夫感到没有希望，只得跟着太太走，像一头被牵入屠场的羔羊。他们到了一个园子里，那有两个孩子沉着脸，一男一女，和克里斯多夫差不多的年纪，好像正在生气。克里斯多夫一来倒是给他们解了围，两人走拢来打量这个新来的孩子。克里斯多夫被太太丢在那里，呆呆地站在一条小路上，低着眼睛。那两个在几步之外把克里斯多夫从头到脚地瞧着，彼此间碰了碰胳膊，指手画脚的笑。终于他们打定了主意，问他是谁，从哪儿来的，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克里斯多夫愣头磕脑的一声不出，窘得几乎要哭出来。那个拖着淡黄辫子、穿着短裙、光着两腿的小姑娘尤其使他害臊。他们玩起来了，正当克里斯多夫心神略定的时候，那位小少爷突然在他的面前站定，扯着他的衣服说：哟，这是我的。克里斯多夫莫名其妙，听说自己的衣服是别人的，他觉得非常气愤，拼命地摇头否认。我还认得出呢，那个男孩说着，这是我的旧蓝上装，这还有块污迹。他用手指点在上面，随后他又仔细地看了下去，打量克里斯多夫的脚，问他那双满是补丁的鞋头是用什么补的。克里斯多夫的脸涨得通红，小姑娘撅着嘴轻轻地和他的兄弟说，他是个穷小子。这一下克里斯多夫可想出话来了，他哑着嗓子结结巴巴地说，他是曼西沃·卡拉夫托的儿子，母亲是当厨娘的路易莎。他以为这个头衔和别的头衔一样好听，而且自己是很有理由的，也以为这样一说，他们那种瞧不起人的偏见就给驳倒了。但那两个孩子虽然给这新闻引动了兴味，可并不因此瞧得起他，相反，他们倒是拿出老气横秋的口气问他将来想当什么差事，厨子还是马夫。克里斯多夫不作声了，仿佛有块冰直刺到他的心里。